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哼，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年。临近稳定饭盒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稳 大佬即系好啦，就惊啊嘛，即系啊，不如讲下先，都系啦，你知啦，年近年尾啦， 系 啊，咁今年就几咁近过年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咁啊手头梗系好捻紧噶啦，好捻拮据噶啦，系咪先？咁啊，咁唔系问你哋，唔系问你捐，又唔系叫你咪借，唔系问你借，啊，即系神山虎又喺度嘅，咁样啊。OK， 韩国诶，买多啲啦 ，OK 吓、 啊，当送礼啊， 唔系啊，当送礼送俾网友啊，如果多真系多谢啲网友，有好多网友咧介绍俾朋友啊， 系 OK， 即系而家咧，早轮我都话，赚得几多啊，咪赚3000蚊个月，而家唔系噶啦 ，OK， 但系咁即系赚几多我又唔会讲啊，而家吓，反而真系多咗我又唔好意思讲啊，你知啲人好奇怪嘅，哇，你赚到咁样，你赚得咁多，但唔系好多咋，你赚多咗咁多，但多咗咁多啦。咁唔使咁急买啦，咁样唔係㗎，唉，如果你而家计更加靠你哋呀，因为真係其实真係冇钱使呀，好一齐穷呀，你下下又有阿碌呢啲咁嘅大财子请住先咩，啊，你估真係唔使请返佢咩，迟早镬㗎啫，请佢嗰镬肯定大得大镬啦，我都好撚驚，你估你到时点面对阿碌呢，阿碌话喂你上个月又系我请，你上个几个月又系我请我咁，仆街，净系还佢一次，真系倾家荡产啦，大佬。 请翻阿碌去烧烤吧啦。 啊唔系，你都仲争啊，其他一次喎。 系啦系啦， 系咯，你都啲个个争，你啲黐捻线过咧过咧，争争人一次，但唔知点解其他呢排冇乜点铺头， 嬲捻咗我啊，仆街。 唔捻会啊，你请嗰次，你请嗰次希望系三月啦，三月等我。生日啦，或者啊，睇下我會請翻一次咧，又係應該請翻一次嘅你啊。咁我都好多要請翻次嘅，即係除咗阿碌要請翻次啦，馬交嗰位朋友都要請翻次啦。咁樣 係、 啊。本來想今集講埋個經略之旅啊 ，you get the feel 啦，你知嘛？啊，講埋 feel 啦之旅，但係都不如咧留翻下個禮拜講啊，即係講翻即係啲其實幾急需嘅嘢啊，即係年尾。食乜年头年尾食啲乜？即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一年咧我有几日咧系好，即系几个月系好捻大镬噶。 系 首先就系年头啦，即系过年啦，过年系玩下手，我系可能有头搭尾有两个月， 系 根本上系冇任何饭盒，亦都唔会走去抢 K 嘅。 系 OK， 你附近的人根本就附近冇人。 系 OK， 咁啊第二个日子就系、是。十月啦， 国庆啊， 系啦，我啊最紧惊呢一日噶啦，我系觉得系十月一号嗰日最正嘅啫，之前之后嗰十几廿日咧，即系都成个月，我系最紧惊啊，所以我一定要喺呢几日之前咧，做定好，即系要叫好，要叫好捻多鸡啦，啊，要使好捻多钱啦，吉句啊嘛，点解吉句啊？为节目咯，如果你点解为节目啊？咪为你哋咯，唉，你哋识做啊？你哋唔识做咯，唉，仲有啲捐献嗰啲识就系咪嗰啲即系买卖啊？即系我嘅买卖，你捐献你识做啦，呢轮真系识做啊！即系呢轮除咗我系要筹报手提电脑之外，仲要我部手提电脑咧，屌 系 哇，真系仆街，几捻大镬噶，即系如果嗱好啦。阿碌就啱啱发又发红啦，而家见有钱人啦吓呢轮啦吓，咁我有都差唔多发红啦，即系我冇发红喎，你佢系咪先？我日成日做节目俾你听，真系俾捐少少啊，买少少嘢啦吓，唉，最得起又唔打算再买啦，系咪先？屌，唉，真系冇办法，真系靠你哋，好捻实大镬咁咪吓，咁啊。食咗啦，真系食咗，好少咁样讲啊！个台又未谂搞掂，因为我成日谂住搞掂个台咧，都起码啲货金咧都唔会閪得咁严重啊嘛！个台又未搞掂，几多严重而家，我又冇嘢捞，你记住，我系辞咗份工啊，谂住等开台，搞台， 仆街而家连嘢都冇得做喎，靠神山虎买卖喎。神山虎系赚到超过3000，唔系但系真系唔系可以令到我糊口啊！话声你听， 本来系 part time 嚟嘅，变紧正职。 正职，我仲要出面，有时仲要出面做下啲散工啊！话声，如果有时有啲网友喺某一间茶餐厅里边见到一个撚样着住件白色嘅企桶衫，问紧你饮奶茶定咖啡嗰、那个，你唔好话啊！你系咪啲名牛啊？我屌你老母，我唔会答你嘅。OK， 边间我唔会话俾你听啊！你费我费事，真嚟嘅真嚟就嚟讲嗰度问你咪啲名牛，我真系唔会答你啊！话声俾你听，我而家系咁捻样啊！话声咧几嚿水一日啫咋？屌你老母，即系咁，即系咁捻样，好捻实惨啊！因为我 hea 惯啫嘛，屌你老，我今日我谂住，唉做节目屌你老母算啫嘛，仆街而家喺度屌你出嚟，真系真要出去做嘢好捻实惨啊！即系咧，唉你哋唔捻实明，为咩啫？为咗你哋咯。咁你点啊？识做啦，唉呀，真系我惊过几集屌柒你哋，屌你老味，你都唔捻制啊！大家唔好玩啊！我真系惊迟咗一日会咁样就爆煲。OK， 啊当然唔会啦，做节目系我嘅食粮嚟噶嘛， 系 吓，即系你唔做节，我唔做节目，我都叫鸡。咁我又口痕吓，冇办法啊，冇钱都要做啊。咁点解就即系人系咁样犯贱噶嘛？尤其是我系嘛。OK， 是一个犯贱的人 ,OK, 咁啊犯贱到点呢？犯贱到要搵啲女食啦，唔食女边有嘢讲啫，係咪先？即係尤其是而家开始要搵定一啲女埋年㗎嘛，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啦，我而家遇到一个几大嘅困局 ,OK, 上三妹12月中就走啦。 嗯 啊都要返返嚟啦啊，咁佢一走呢过够几月啦。仆街过沟几月喎，如果你想平平地屌你咩1000-1200元屌冇喇喎，已经冇得咗呢样啦。咁啊广东妹就重捻咗粮啦。 重粮啦。 係啦，佢返返个爸爸嘅怀抱啦。佢爸爸未死，原来冇死到。咁样就返返怀抱啦。唉咁唔係返返佢爸爸怀抱又可以死捻咗咗唔啦係啦吓。咁样仲有一个上几集讲过嘅佟丽娅。哇吴家珍即係我已经揾咗佢筆下再揾多佢一次啫 ,ok, 咁都揾到佢一次，但嗰个佟丽娅又係12月中走啊 ,ok, 又 係啊，今年1月过年啊， 係啊 ,1 月过年啊，仆街 ,1 月廿几号过年啊，所以12月好撚多女走。我基本上我係个而家我係一到12月中我係冇閪料，如果我继续咁玩法，即係当然可能会去下一啲卡拉 OK 啦，但是你坦白讲，你以上三妹或者佟丽娅做标准 ,ok, 吓呢啲时间跟住我要玩嘅日子就冇女㗎啦。 係。 冇女係我搞住见一件捞饭喂猫都唔食嘅，喺 TVB 顶窿出五秒嘅女，屌你老母你都唔我都唔想讲啦，你讲完你都唔想听啦，唔听以后都唔实听啦肯定。咁我仲有乜好意思问你哋攞錢啫，佢先屌你老味，我谂大镬噶嘛！哇，吴家产呢啲捞饭喂猫都唔食嘅，你都讲，屌你老味，点攞錢啊？但系唔好意思，有时捞饭喂猫都唔食，我都要讲下噶，因为唔做节目啫，就算唔做节目，我都要食噶嘛。OK， 就等于呢一件女咁啦。啊，呢个开场，這個开场够长未啊？屌你老味，咁样嘥你8分钟，屌你老味。嗱、啊，即系话说，上次去神秀咧。咁啊，咪见咗一件所谓老恩企嘅， 系 呢件老恩企咧，唔好话老恩企啦，做人系尊重人 ，OK， 活两集啊 ，OK， 喺 TVB 里边嘅剧集可以活两集啊 ，OK， 喂大佬，啲佟丽娅啲系主角嚟噶，你上三妹嗰啲起码活五集啊，呢件活两集，活五集啊，活两集啊， 好， 唔会活五秒嘅 ，OK。其实差唔多五秒 ,ok, 啊因为出场出得少 ,ok, 啊呢件活五集啊。咁有件活五集嘅。咁上次讲咗啦，呢件女就过年唔走㗎嘛。 係。 啊、即係我冇得揀㗎啦。 留住先啦，有就留啦。 咁既然冇得揀嘅话，我要点做呢？我而家呢轮都要即係约下佢出嚟啊，搏下嘢食下饭。睇下七月雨安身咁样啊，咁样啦。好啦，咁啊，全 條女串 串吊钩嚟买啊，或者啲唔系吊钩嚟买，吊钩我嚟买，吊钩我嘅， 佢仲有资格吊钩嚟买。 系啦，屌你老味，你谂下个重点就喺度啦。喺 TVB 个剧集，你只可以活两集嘅女，仲可以吊钩嚟买嘅。OK， 但系你但系啲局你要俾佢吊钩嚟买啦，大佬你冇女啊嘛，大佬。咁啊咁啊嗱，详情我而家讲嘅，你真系我点吊钩嚟买？咁啊。咁啊，好系嘛？上次讲咗啦，呢件女神兽2000蚊女，我通常系点样咧？我就会同啲任何一件女啦我都话喂，不如搵日嚟深圳玩啦，闲日啦，就唔使你请假啦，你请假唔使罚钱啦啊！咁我都俾翻2000 ，OK？ 唔系，可能我已经咁讲嘅，搵日过嚟深圳食饭睇戏过夜啊， 系。Okay？ 我唔讲钱嘅，因为其实心里有数啦，我公价我都系俾。如果你2000嘅，我咪俾多500，仲居马费同埋贴士咯。因为由神秀嚟深圳嚟罗湖都要成两嚿水车费噶。咁来一来一回，咪4嚿咯。4嚿我俾多100蚊贴士，咪即系5嚿啦。咁即系连埋佢本身浴金，咪2500咯。咁食饭啊睇戏嗰啲，冇得计噶啦，系咪先？咁我同你讲咁样。咁其实次条女都咁讲嘅，咁当然最后我都话，唉得啦，讲明啦，我俾2500你，每次都咁样嘅，其实咁样最后嗰啲女都 OK 嘅， 好 啦 OK， 因为你唔讲钱咧，啲女以为你真系唔肯俾噶嘛， 系， 净系谂住同佢食饭、睇戏、博嘢、博人唔俾钱啫嘛，咁样成日都咁样样嘅，咁我最后都讲钱，咁呢句活两集，咁都系咁最后都话，唉不如咩，唉我话好坦白啦，食饭。你嚟罗湖食饭睇戏，连过夜连车费，我俾你2500啦， 系、啊。 跟住咧，我叫佢话，唔系啊嘛，你要我由沙井嚟罗湖，喂，我本身都2000啦，系咪先？喂，咁其他时间嗰啲唔计啊嘛，我真系我类似今日说话啦。冇办法啦，我閪屌啊嘛，过年忍住先咯，哭你个街。哇，系啊，但系咧，我坦白噶，因为咧有时同啲女咧倾开咧啲价钱咧，我唔使跌噶嘛，咁、啊、我就 keep 翻图嗱，我同个个女，我差咗个样啦，同埋啲名啦，吓、啊，我同个个女都咁讲噶，个个女都 OK 噶，讲真吓，跟住话，但系2500真系太即系搭车又要时间，我话。你唔使咁早嚟，你平时翻工你都4点你要翻工噶啦。而家其实神兽系噶，你4点你要食好晒饭，5点零你就要喺神兽嘅 briefing 噶嘛。 系 吓，咁、啊、我咪话你都要4点起身噶啦，你不如4点就过嚟。其实同你翻神兽差唔多啫。 系 吓，咁、啊、我咁样讲啦。跟住喂，咁就话咁又唔系啦，哇！屌你老，咁又不是，这样不是啦。啊，我坐车会好辛苦好攰㗎嘛。 仆街你而家要我速递过嚟喎。 係喎屌你囉係咪係咪先。差唔多咁样。刁民牛你寄神山府你用普通邮递4蚊你寄四封信封都要28蚊啦。 係 咪先屌你咁点样度。跟住我喂哎我唔係㗎。我差唔多佢差唔多喺度讲要添我讲到2500㗎啦。 係。 ok? 食鬼要添啲。跟住我，唉，我又话唔得就冇话勉强啦。唉，我就只系想交个朋友啊，是闷闷地，因为我酒量又唔好啊。上次吊得你唔甘，喺度心谂呢个心谂嘅啫。啊，上次又好似咩啦，识得你又知你，我又讲明又知道你过年嗱喺度，我过年又闷，一家便宜两家着啦，类似咁嘅说话啦。当然佢唔知乜捻嘢叫一家便宜两家着啦。 OK， 佢知道唔会咁样唔捻凑串啦，系咪先？跟住点都俾啲啦。我话真系我个个都系咁，我唔想破例咧。 系 咁啊！我跟住我就喺微信讲，我即系其实大佢咁样。我话咩咁啦？唉，咁就唔倾住啦。你考虑下啦。 系、 啊、考虑下。咁我预佢起码考虑2-3日啦， 系， 咁大概系15分钟到啦， 考虑2-3个字啫， 考虑2-3个字啦，啊唔使2-3日嘅，佢你系咪认真噶？ 我你是不是认真嘅？屌你老，我心谂，屌你老，冇你冇搞捻住，你串乜捻嘢啊你？屌你老，你喺 TVB 活两集咋？屌你老尾，真系知啦知。我唔屌你，有閪人屌你咩？心谂，屌你去真下心谂啊！喂，讲个屌你老尾，是不是认真啊？唔加，就一讲呢句说话，我觉得翻晒嚟，我觉得女仔好捻，我真系好捻。即系我唔捻柒明嘅，嗰啲女系真系咁捻柒老土啊！ 系 啊，屌你老，你只要，唉，下次先讲啊！佢又屌你老，我觉得，哎，唔会，冇捻咗2000， 系 未认真。哇，嗌得你当然认真啦， 系 吓，佢话你冇诚意啊，讲诚意我即刻有诚意，我即刻微信红包100蚊俾佢先， 系 诚意金，我话诚意金，嗱，梗系 OK 啫，我真系俾多嚿水啫，即系除2500之外俾多嚿水，其实好多女我都会咁样啊。吓、啊，还点多谂住佢食场嘅，唔争在嗰一嚿水啦。就好似上个礼拜我搞嗰件天使人间妹咁系嘛吓，咁无端端倾下偈，我都佢话今日冇生意啊，擦冷板凳啊，心谂佢梗系冷板凳啦咁嘅样。OK， 咁我都俾100蚊红包佢啦，系咪先？因为上次冇俾贴士啊嘛，只俾捻咗佢啦。即系有时我无端端都会俾少少钱。即系唔系，其实唔系多一二百蚊，唉，咁样俾100蚊或者50蚊，俾红包俾啲女嘅，等佢记到我啊嘛。我好啦，我俾诚意金你，我话诚意嚟嘅，我到时我都照俾2500你 ，OK， 咁样，好啦，几时啊？咪听日咯，我听日咯，我话听日好啊，听日啦，OK， 跟住我又嚟睇呢样啦。好，我租好酒店，咁样我就意思啦，我就租好酒店，到时我就2点零钟，我就会嚟到深圳。租好酒店，其实每次都咁样嘅，其实啊，租好酒店，我跟住就发个地址俾你，你6点钟左右过嚟一齐食饭啦，咁样 ，OK， 跟住好，咁啊，咁啊，第二日啦，咁啊，我跟住就去咗又系租翻啲情侣酒店啦， 吓， 租间嗰间唔知乜鸠紫色乳牛定乜撚嘢，好嘅，好啊，我真唔 今次冇斑马， 冇斑马啦，唔好成日唔系成日斑马嘅，OK， 啊 OK， 斑马住过两次啫，即系我都唔想成日住死同一间嘢，因为佢有好多房啊 ，OK， 咁啊我又租咗间唔知紫乜撚定黄，唉唔撚知啊，总之未住过噶啦 ，OK， 又原床电动嘅 ，OK， 啊咁跟住我就2点钟零钟去到，咁跟住我就发个地址俾佢啦，因为我租酒店啦，我租酒店啊。你几时过嚟啊？咁样话，佢讲句，我4点零钟会化妆梳嗰啲梳洗啦，跟住会过嚟。好啦，我唔紧要啦，但系话你6点零钟，6点钟左右你嚟到，跟住我哋食饭睇戏啦。 系 吓，咁、其实我冇所谓啊，你7点前嚟我都冇所谓噶。咁到5点钟到，佢话。喂，我原来我跟住佢收咗个点水，我租啊，记住啊，我租酒店噶啦 ，OK。咁我喺酒店嗰度，即系大致咁样摊咗喺度啦，咁啊，收到个点水，收到个微信，佢咁讲嘅。喂，原来我微信冇钱喎、 啊，微信冇钱， 即系滴冇钱， 系 打滴滴冇钱，即系叫滴冇钱， 系 啊，即系佢肯定有 cash 噶啦，滴冇钱啦、啊。跟住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叫滴滴啊？ 系， 仆街！我帮你叫滴滴，个180蚊咪即系我俾， 咁啲呃捻奶喎， 咁都冇办法啦， 租捻咗酒店啦，系嘛？ 租捻咗酒店，你老母，唉，你老味 ，OK， 咁我就话，唉，我唔帮你嗌啦，唉，我俾咗200蚊红包你啊，你唔好烦，我真系系真局比啊，真系局比啊，冇办法啦，我知望就话我戇鳩，系都要认啦，屌你老味。但系都装戇鳩，哇！咁样计落嚟都，所以呢排唔系好咧吉句咯。OK， 我俾捻出200蚊佢，咁跟住佢话哦 OK， 多谢咁样啊，咁跟住等啦，佢话而家上车啦。咁我跟住，因为我成日都咁讲啊，我同嗰个女仔讲，我话嗱，因为我你其实因为都几偏僻噶，你唔识去咧，其实嗰啲女系搵唔到间酒店噶。 系 OK 啊，咁我哋 边头啊？ 喺红桂路。 哦，红桂路以前小型赛车场、 啊、差唔多啦。你去到你系搵唔，因为个招牌咧喺3楼度，你要卧高个头先留意得到。但系如果你平时你行紧街，你唔会卧高个头啊嘛，你永远留意唔到啊。尤其是如果你喺嗰栋大厦嘅下边，你系望上边，你系唔觉有嗰个招牌嘅，你喺对面马路你先见到那个招牌嘅。 系 吓、 因為佢得兩層樓㗎嘛，兩層嘅㗎嘛，個招牌好細個。咁你我咁所以逢係女都搵唔到㗎，咁我就好懶有風度囉。我話你差唔多嚟嗰時候呢，你差唔多到嗰時候呢，就微信我，我覺得好撚大，我好撚好撚 gentleman 㗎。我話因為呢女仔呢就咁上嚟呢唔好睇， 係 咁呢就不如你差唔多到嗰時候呢，我就落樓下接你啦， 係 一來表現我風度啦，二來我知道你咁嘅豬閪，同埋女都豬閪嚟嘅，你豬閪識條路揾咩，係咪先？啊 ，OK， 咁啊，我话好，咁啊，佢话你真系好人啦，咁样咁啊，咁啊，我话咁啊，你大概几点到啊？我已经叫滴滴噶啦，等啊，嗰时大概系五点零钟啦，吓，咁啊，等到六点， 系， 嚟老尾，响都未咧，响下嘅，你开始系咪啊？觉得有啲 feel 啦，屌你老尾，唔系澳门嗰次，你有啲惊栗嘅感觉啊， 系， 有啲越格就 feel 啦咁啦，咁加得，跟住我，你边度啊？我你边度啊？佢话塞紧车，我话有冇发个位置俾我啊？ 系， 你知而家微信嗰啲啦，我发个位置。我话唔识发， 系 唔捻就识发。你系唔系大陆人嚟啊？我香港人我都知。好啦，跟住你唔识发唔紧要啊，有一个叫共享位置噶嘛。 系， 你只要识揿就得啦，系咪先？啊，咁我跟住我揿咗共享位置俾佢啦。佢唔肯同我共享啊，唔肯同我共享啊。即系我唔知佢喺边度， 系 哇咁好捻大镬，咁我心谂下，我估到咩事啊？你系嚟紧，系啊，坐地铁，屌你咯，佢肯定就系5蚊鸡由沙井搭去沙井地铁站，5蚊鸡坐电车，跟住由沙井地铁站转9次车，屌你咯，咪啊365个站嚟到金光华，金光华搭的士嚟啦，肯定系我即系估到。系扑街，你肯定系咁样样啦。而家仲喺地铁， 系 你冇，因为咁佢你而家唔俾个位置我啦，系咪先？因为由你嗰边嚟，同埋地铁嗰边系有少少差距噶嘛。 系 ，OK， 咁我得啦，我知你嚟紧得噶啦。跟住话啊，跟住到大概系都接近7点噶啦。佢话我差唔多到啦，你喺边度？我话跟住话你开个共享位置啦。跟住我开个共享位置俾你啦，我喺度。跟住佢就识喎。不系哦，原来你真系落，原来你落咗车啦，已经落咗车啦。 系 佢又识揿个共享位置喎。咁知道肯定屌你咯，呢八婆，你呢件屌你咯，后尾即系活两集嘅角色，屌你咯，真系搭地铁啦，或者可能我话你话真搭大巴啦。7点几， 系 我只不过佢跟住又系一样噶啦，我话。带你上去睇下间酒店房先啦，因为我好紧叻嘅，呢样好紧叻嘅。嗰件女如果睇我间酒店房咧，哇，佢咁有钱有格，佢都好紧就想同你砌嘅。 系 喺度引下你先，引下佢先。OK， 所以我就话唔使噶啦，上去放低啲嘢，或者去个洗手间啦。你坐咗咁耐车落，你听我谂啊，我扮咗几多 gentleman， 你坐咗咁耐车落，咁你都去洗手间啦。你不如上酒店嗰先啦。OK， 系 吓，咁啊，但我意思就系带佢上咗酒店，俾你睇下今晚几多好玩。 系， 哇，屌你老尾个浴缸系咁样就大嘅，圆形嘅，啊唔系呢只方形嘅，方形浴缸，屌震嘅，张床圆形嘅，屌你老尾几开心。 有冇一入到间房有啲咩表情俾你睇到啊？ 佢哇，好靓，好漂亮。 系， 哇，系噶，我话。我跟住嗰啲唔淡普通话，我全深圳系得3-4间呢类型嘅酒店嘅啫，唔系二顶嘅，其实好难二顶嘅啫。OK OK， 啊，冇啊，其实深圳冇乜玩家，系我系玩家啫嘛。OK， 系， 跟住我真系嘅，同佢去捻完，酒店之后，跟住我就你洗手间啦，跟住就算噶啦，就算噶啦，跟住我就话，同你落去食饭啦，即系食饭啦，唔蠢啦。即系其实自己肚饿啦， 系 7点啊，话声俾你听，我2点钟食嘢，我平时系4个钟头食一次，好似食药咁嘅 ，OK， 咁就咪住佢同佢食嘢啦，咁啊，因为食咁啊，同本来谂住同佢去食辣庄啊， 辣庄 系而家系全深圳最新嘅麻辣火锅，系一个明星开嘅，嗰啲人咧系着晒啲古装啊去招呼你嘅，招一接你嘅， OK， 咁啊，本来想同佢食嘅，但系嗰度等位都等半个钟头嘅。 哦， 咁冇办法啦，唉，我又想食麻辣，咁啊去咗蒲哥， 你食过未啊？之前 食过啦，同阿碌食过啦， 得唔得 ？OK 啦，我同阿碌嫂，真系碌嫂啊，同埋同丽亚去食嘅，咁啊同丽亚都话觉得好食啊，咁啊碌嫂，四川人定重庆人啊，佢都话 好好食嘅麻辣火鍋。咁我當然我覺得一般啫，嚇咁啊好食嘅，但係個間嘢唔錯噶，即係佢大概兩個鐘頭就一次表演， 係 唱曬歌啊，喺個台度唱曬歌啊，咁你可以望望下，咁啲人咧就全部著曬唔同嘅服飾，啊咁啊有啲店小腰衫啊，有啲啊，總之唔係而家現代嘅衫啊，係咁啊，其實網友可以試下，但嘢食唔平啊，明星開就可能貴啲啦， 係。 咁喺金光华附近嘅，大家自己揾啦，叫辣庄。咁啊，去唔到辣庄啦。咁啊，同佢去咗阿婆哥食咯，食完啦，跟住又买飞睇戏啦。金光华睇六月要安身定七月要安身啊？ 唔知冇留意過。 咁上下啦。总之阿冬雨妹做噶啦。 系 阿冬雨妹即系有讲下同性恋嘅啦。 系 咁、啊、我几中意睇嘅，套戏唔错，真系唔错嘅，真系唔错，好少可有啲大陆嘢可以拍到咁唯美嘅。OK， 当然啦。识閪睇咩？嗰啲屌你老母喺 TVB 劇集顶窿两集嘅人系唔捻窒识睇噶嘛？我睇过咁瞓捻着咗到咯，咁瞓捻完啦，咁啊睇，佢瞓捻完之后我睇捻完咁跟住，咁啊翻酒店啊，翻嚟咪又例牌啦，开水啦，泡泡肉啦，咁呢次正啦，呢次唔倒晒成樽泡泡肉啊！倒晒成樽泡泡肉咧，啲泡泡高过头啊！屌你老味，真系黐捻线噶，真系唔系太好玩。咁跟住咪就咁喺个用一半咯。咁啊真系你知啦吓，上次帮佢其实喺酒店咧，其实熄得好暗嘅灯啊嘛。佢个身材其实我都知道佢即系老，佢老啦，佢都咁28岁啊，88年啊， 系。 咁啊，咁27、28啦。咁我都知佢生過㗎， 系， 但我只係摸出嚟，我未即係未真真正正睇曬佢全身啫嘛，因為太黑暗， 系 ，OK。今次一除曬啦，睇完之後，哇！啲行佢咁加餐，對波即係細啊，佢細得嚟係墮嗰只咧， 系， 即係咧等於係咩咧？佢原本有個波嘅， 系， 但係抽咗啲脂肪， 系 ，OK。即係唔知點解有啲嘢係要抽個脂肪，抽撚咗啲脂肪。个波剁嘅， 系 揸落系淋透嘅， 好似矮瓜咁。 诶，矮咩瓜咧？ 向下剁嘅， 剁嘅仲系淋添，系淋到好似面粉咁，啲湿晒水嘅面粉。 系 ，OK， 哇，已经系其实真系即刻就屌你咁啊！由活两集入边只系出五秒，即系我当时谂啊，唉，仆街，过年仲要食你屌你咯，即系大吉利是咩？真系好咯，好卵邪哦！即系我成日觉得过年系指标嚟噶嘛，屌你食你叫人食你，我真系死得啦！屌你咯，咁样咁卵邪，咁屌你咩上天保佑我，下年屌你老尾全部食你，屌你老尾真系食而家由活两集变成活五秒咗，出五秒镜咗， 但系佢样真系唔得嘅， 孤咯， 哦，真系孤， 阿唔系村姑啊，阿姑啊 ，OK， 阿姑啊， 即系28岁点会？即系嗱，我觉得上三妹都28岁。OK， 吓佢有28岁，上三妹个身形，即系你揸佢落去咧，佢仲系实啲啊， 系， 因为佢细，佢唔系好大啦吓，佢 O 杯茶嚟嘅，佢 B 到我嘅 A 多少少啊，吓，咁揸到实啲，佢揸落嚟系淋嘅， 系， 佢第三吸力吸到佢最尽噶啦，佢系牛顿嘅敌人，话俾你听，佢啲成尽谂真就牛顿，明唔明啊？佢发明第三，做咩发明第三吸力啫？发现咯， 嗱， 如果发现第三吸力冇第三吸力咧，就好啲。佢系俾第三吸力害咗好卵惨嘅女人。 佢发现都有嘅第三吸力。 啊！屌你啦！哇！最呢个世界最需要第三吸力啊！最需要牛顿啦，冇牛顿就冇第三吸力噶嘛，系咪先？咁呢样嘢系你女人系咁样样噶嘛？哇！我即系咁，咁样都照玩啦、啊，咁都系啦，因为个神山虎嘅关系啊嘛。 系， 即系其实呢已经谷卵气，你知咩谷卵气啊？无啦啦俾多咗， 又要等， okay？ 又要等，仲要屌你俾你串，即系仲要俾你吊钩嚟卖，系咪先？仲要屌你攞俾等你，即系俾你似除晒衫，即系光猛好多噶嘛？睇清楚，你仲要系屌你可以由两集变成五秒，咁你真系屌你攞尾。你即系滚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冇你无从发泄噶嘛？你明唔明白啦？ 系 啊，你咁发泄只一样嘢就你咪你咯。我只可以拣你发泄啫。 系 咪先？咁神山虎都好听话噶嘛？ 喂，屌你老啊，大佬，你屌发线啊？我想发好卵实耐啦，屌你老，可唔可以咁样玩嚟？牛哥，咪屌你咪， 我帮你洗鸠佢啊， 洗鸠佢，哇！开乜卵嘢电动原厂嘅？电动原厂都唔咧，个电动原厂都唔够猛啊！系电动原厂加神山虎先得噶嘛？喂，下铺铺狗住咯，好你老乜七住啊？屌你老七住一小时，冇狗住咯！哇！我系去唔到13住啫嘛！啊，屌你拜青龙咩？屌你咩52？屌你老咩一条龙咩13住我去唔到噶嘛？好冇狗住啊！好啦，狗住啊！屌你老咩？哇！你知啦，你咁啲咩情趣酒店啊，开住个蓝牙音乐，啲蓝牙音乐，咁我又唔听啊嘛，熄细咗佢，咁佢啲隔音真系好啦嗨嘅，冇咩假咪嗨嘅啫嘛。你唔好以为屌你咩假包呢啲咁啊，黑色棉好捻捻劲，我好捻隔音得噶，够噏呃个人嘅啫嘛，系咪先？好捻嗨噶嘛，喂，我睇佢嗌捻到啊，我都远远都听到啊。OK， 好彩又我就五楼，如果六楼咧。咁嗰啲大堂呢就會敲門，喂屌你老母細聲啲，唔使洗份。狠狠地呀，嗰時大家屌柒佢嗰時應該係未搞點呢 ?12 點零鐘啊，仲係依家人最精神嘅時候，加埋神山虎開埋個電動原廠，屌你老母抱抱狗住，發泄我心頭之恨。咁當然啦，係一蝕如珠啦，趁佢嗰喎，係咪先死人難忍啦。出屌你老味神山虎唔出我都话唔出啦，唔好话唔出啦，老虎蟹都唔出啦，蠢到你屌你老味，真係蠢到我都辛苦。 係 即係我即係攞自己身攞嚟辛苦啊，即係蠢到你有冷氣都流緊曬汗。係啊，好似家庭啲，因為佢都唔知啲咪睇入咩 AV 啊，入咩 AV 呢係嗰條女好乾爽㗎啫嘛。 係 嗰、那個男嗰、那個男優係成日抹汗㗎嘛。係我差唔多個男優咁啊。屌你老味，哇！但個男優點解會抹汗呢？即係有好多鏡纏住佢咗嘛，我冇鏡㗎，我順咗做到抹汗啦，屌你諗滴汗啦。但係最後但係射嗰下就緊要囉。嘩，好似呢山洪爆發咁即係如果你即係點樣講呢，如果你屙屎嚟講呢，就係因為你已經賴呀，就嚟忍住即刻又有廁所俾你屙，你爆出嚟嗰下咁樣。但依一下你形容喺你射精嗰度呢都差唔多啦。 OK。 啊嘩，嗰下真係蠢到爆。我蠢完之後呢，我基本上呢我係唔可以講嘢。 係。 唔可以沖涼。 係。 唔可以喐。 係。 喺度停喺度唞。 即係搵咩嚟搏㗎喇。 搵嚟咩㗎，即係隨時刮柴呀，馬上風咪咁樣囉。係咪先。嘩，啲啲水又唔夠，即刻飲啖水。嘩，真係喐都喐唔到。嘩，咦佢。咁樣嘩，嗰件女就咦呀、啊哦、但係嗰條女回應快過我啦、啊、因為始終都係我狠狠地㗎嘛，冇嘢、啊、由由我丟先到狗仔式，跟住到佢坐上嚟到我再丟一次囉、啊、即係以前明明我兩招算㗎啦嘛， 係 來回兩次到啊，招式三招來回兩次，咩套路啊，嗱我呢咪套路啊，要啲組合拳，你知咩組合拳啊，你做求生如咪啦，點解打贏人啊，因為組合拳咋嘛，我咪組合拳都屌你咁連羅回兩次，屌你點擋啊，求生如都擋唔到啊，屌你老味，或者 咁條女有咩最後感想啊佢。 嘩佢點話你好即係老公又乜撚嘢啦，即係屌你老味，冇啊，真係非常之開心啦，攬得攬得又實啦，跟住大概唔知三點，我其實我唔知幾點啊， 是 主動要求重賽啦、啊、主動超級重賽，咁我一定問神山虎得唔得啦，神山虎話得喎，得佢又嚟啊，要又組合拳，屌你老咪黐撚線組合拳咗嘛，屌你老咪打一招組合拳囉，即係嗰啲咩升上下圓圈三角咁樣，屌你老咪又玩個世家㗎嘛，咁樣組合嚟嚼囉，屌你老咪喂好屌就好啦，滿意啊， 係 但係呢個過程就真係好撚冇撚謀撚陳敏喎、 啊。 即係嗱咁當然屌第二次呢，我話你一世人唔會係當晚唔會係第三次㗎。係。一屌佢兩次呢，我去屌四次㗎嘛。咪即係你真係㗎真係㗎。咁我真係唔可以屌第三次咪頭瞓囉。一瞓就瞓我一陣嚟一瞓呢就瞓撚到打電話嚟 喂，屌你夠早埋單啦！ 係，條女又未嗌走喎， 未嗌走，仲喺度，係，仲喺度。咁樣咁樣打你嗌埋單，咁梗係唔屌啦，黐撚線啦！我就留翻條命，我嚟診下阿佟麗亞噶嘛，大佬係咪先？唉、哎，咁咪算咯。跟住我話，我話我得啦，咁啊俾錢啦。咁我就話，2300係咪啊？ 係，佢話2500。 系啦，佢跟住话二千五，因为点话二千三咧？因为我俾咗200蚊滴滴噶嘛， 系啦， 我系咪俾2300啊？佢话唔系2500，哇！又令到我屌你老，咪呢条八婆，你条八婆，你冚家产，你真系，唉，咁而家就系问题嚟啦，即系过年又冇嘢食，佢又唔捻走，我仲食唔食咧？即系卖得成3000啊，大佬， 仲要系佢食过咁嘅嘢， 佢食过咁嘅嘢，即系活五秒嘅啫，其实 系 啊。我真係可能要飲五支神山虎，屌你兩味診佢一鑊勁喎。話即係呢，我真係真係要慎重考慮一下先。即係但係我其實都唔使考慮嘅，冇女我就冇辦法。所以唔係㗎，所以呢排呢兩個我趁住呢兩個月呢，我會盡量覓下有冇啲過年酒啊。一搵到一件過年酒嘅呢件抹兩集，你唔撚使見到我啦，你屌你老味，話即係呢。唉，你自己搵下张强嚟屌啊，屌你咯，唔俾 OK， 咁啊 OK 啦，呢次讲完啦，咁啊呢次唔知点解啦，唔知我其实我唔知人唔知叫名啊，可能换两集啊，咁 啊就系、是、咁样啦，咁最后都系咁讲啦，个台未搞掂啦，喂，可能搞掂咗噶啦，未，唔捻知啦，大家等下啦，咁当然啦，冇钱使，大家识做啦，可以买下嘢，买下嘢啦，可以捐下嘢，捐下嘢啦，咁啊。电脑嗰度就即系急需啊 ，Windows 八以Windows 七或者 Windows 八嘅notebook， 如果网友有个部二手嘅都可以俾我用住先啦，唔系俾啊，其实啊唔系咩啊，饭都唔会请你食噶，俾咗我就我噶啦，咁啊希望系咁啦吓，你都希望喜利产啦，下个礼拜啦 ，Fiona 啦，经澳门马交经略之旅 ，OK 喺系咪有经略咧？都唔系嘅。但我睇嗰個蘇慧佢嘅經歷之類㗎嘛，咁、 okay. 都要講啊，咁就係講下我食啲咩類啦，澳門真係唔使憂㗎，我啲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